今日正道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一至六节、十七节至三十二节、四十一至四十六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利，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弟弟。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后却说：这病不至于死，而是为了神的荣耀，为要使神的儿子藉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妹以及拉撒路，他听见拉撒路病了，仍在原地住了两天。耶稣到了，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利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为要他们弟弟的缘故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弟弟就不会死了。我也知道，即使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对他说：你弟弟会复活的。马大对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会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对他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叫他妹妹玛利亚私下说：老师来了，他在叫你。玛利亚听见了，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对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弟弟就不会死了。于是他们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天父，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了我。我知道你常常听我，但我说这些话是为了周围站着的众人，要使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的。说了这些话，他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了的人就出来了，手脚都裹着布，脸上包着头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他，让他走。于是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中有很多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信了他。但其中也有人去见法利赛人，把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我们今天很高兴是有香港，来自香港的黄德福牧师为我们证道。黄牧师是香港的基督教中华宣道会宣中堂的堂主任。我们很高兴有黄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他是在网上的。他今天为我们证道的题目就是超越理性的信仰。 好，各位弟兄姊妹，你们好，很高兴能够透过在网络，在网上啊，都能够同大家一同嚟到去聚会敬拜主啊。咁啊，更加欣赏啊，石牧师应该是放假嘅，哇，佢做坏一个规矩，放假都要喺 Zoom 里边咧同大家一齐嘅。啊，石牧师真系个啊，好有牧者心肠啊，呢个系佢嘅做法，唔系一般牧者做嘅啊。希望大家唔好对其他牧者有呢个嘅期望吓。咁啊，睇到啊，石牧师咧，就算翻咗嚟香港，都仍然記掛大家，係好感恩嘅事啊！好開心啊！亦都多謝阿石牧師嘅邀請啊！因為本人咧，亦都同石牧師咧喺中華宣道會呢個宗派咧，都有十多年嚟到喺當中去同工啊！結果神差遣去到美國啊，能夠同美國恩福華人浸信會弟兄姊妹嚟到去牧會啊！我發覺你哋係好蒙福嘅啊！咁啊，為你哋嚟到去感恩。 好，今日同大家嚟到分享嘅题目呢，就係、是、超越理性嘅信仰。嗱，呢个题目呢，咁我开一开个画面先，係啦，你等一等，係啦，因为我一度讲呢，一度做係唔得嘅，係啦，就係、是、超越理性嘅信仰。我开返全荧幕先，係啦，咁就呢、这个题目呢，咁事实上呢都要去解下画嘅。啊，咁同埋咧就知道咧你哋咧有張宣傳嘅一張我嘅相咧，我就希望第用呢張靚仔啲啊，我張最近張咧就已經老咗啲啦，就爭少少啊，咁啊呢張好係嗰時弟兄姊妹幫我拍嘅，我都中意呢張嘅相片。好啦，要解解題啦，超越理性嘅信仰係咩意思咧？嗱、啊，喺 PowerPoint 裏邊，我希望大家都見到噶。嗱、啊，超理性咧就唔等於非理性，唔知道大家明唔明啦？再嘗試去解釋咧，就係、是、超理性嘅意思咧，係指我哋嘅信仰係超越一切嘅邏輯嘅推論呢啲嘅理念範疇所規限，但卻亦都唔係同人嘅理性相違背，只係因為人有限嘅頭腦知識唔能夠全然明白好多嘅嘢，亦都唔能夠明白呢個絕對性嘅信仰意義嘅啫。嚇，我哋唔明唔表示啲嘢咧唔合理嘅，嚇唔知道。大家理唔理解啦？好，我再嘗試舉一個例子，就我想講下，如果喺以前嘅年代，大家你睇到啦，呢幅咧就係燈掣，係啦，喺牆身嘅呢個就燈啦，呢個就燈啦。我估喺以前嘅年代，我講點講都講唔明啊，點樣一撳個掣喺另外天花板眼燈就會著嘅咧？即係今時今日，我估我哋先至能夠明白嘅。在以前的人是无法完全理解这件事，因为现代的人我们才明白有电源、电流、电线等等这些概念，才会明白按电掣灯就会着这个原理。其实这件事是既合乎科学亦都合乎理性的。在那时来说，以前的年代的人就超理性了，他们是完全明白的，不知道大家理解有多少。不要紧，今天我就透过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叫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情，跟大家去体会信仰超越理性那种的特点，我跟大家可以仔细来到去剖析。好了，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留意在经文里面，约翰福音就是第十一章三到六节，这里他更加讲到说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但主耶稣讲的那番说话很特别，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如果你突然间听到，哇，即是举例，一个人病得很严重，患病都可以叫神得荣耀呢，其实表面上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是吗？如果那个人能够 在当中，好像你们的举例，你们很紧张的仔女，佢能够毕业，能够成功发达，咁你就会体会呢个系神嘅荣耀啦，系咪？但一个人病到就嚟要死嘅，能够为喺当中彰显神嘅荣耀咧，呢、这个唔系咁容易去理解嘅事情。嗱，今日就透过呢件事，一件唔好嘅事，点样将神嘅荣耀彰显出嚟咧？值得大家嚟到去思想嘅。好，我哋先留意一下咧，第一个重点咧，我称之为一种超越传统嘅观念。因为圣经里面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刚才经文里面来到讲，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主啊，你所爱的人很简单，就是讲主所爱的人病了。大家有没有时想，只是这个说话本身表面上都有矛盾的。主所爱和病了两者之间呢，其实是矛盾的。如果你说主所爱的主所爱的人就不应该等于病了的。但如果掉翻转嚟话，如果主所爱嘅人佢发达了，发了啊，打漏咗字，系发达了，成功了啊，你就会容易理解啲嘅，系咪啊？又或者反过嚟到讲，主所恨嘅人病了，又或者主所护嘅人病了，主所恨嘅人死了咧，我相信呢个先合乎我哋一般人嗰种嘅理性嘅啊。咁我相信咁讲咧，就会大家会去明白，原来喺呢段经文里边都揭示了一种呢已经是超越传统那种的观念。因为呢 就算我怎样讲呢，一般人对我们的信仰呢，始终有一些的理解呢，是有少少觉得主所爱的人就应该是好的，是不是？但是呢，我们更加强调病了的人，即是病是什么意思？表示人在软弱无助受痛苦的境况的当中。我们更加留意一下，拉撒路呢的病更加不是一般的病啊。因为他要病到个地步，他姐姐马大、玛利亚甚至要打发人去见耶稣，告诉俾佢听拉撒路嘅病情啊，唔系嗰时交通唔系咁方便嘅吓，要差啲仆人去咧，穿州过省咧更加唔容易嘅事，要几日嘅时间，可见拉撒路嘅病情已经到一个相当严重嘅地步啊！后来真系拉撒路真系喺主耶稣未到之前就病逝咗啦。嗱，呢个就系主所爱人嗰种嘅遭遇经历，系超越一般常理嘅观念嘅。坦白讲句，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咧喺信仰里边，如果我哋始终有少少一种咧黄大仙嘅色彩，可能都会有嘅。我哋都要挪开呢种传统嘅观念，因为你喺一般人嘅观念里边咧，信仰咧系使人蒙福嘅，事事顺利，凡事亨通。只要人真心敬神爱神的时候呢，就必然蒙神的神恩眷顾。这个但是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它是完全超越这种传统的观念。举例，在旧约里面有一卷书，大家都很深刻，就叫约伯记。约伯他受苦的事例呢，就可以证明这件事是超越传统的观念。因为约伯记开头都已经很清楚来到讲话呢，地上再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约伯他在约伯记里面他承受到空前真是承受空前无有的一种苦难的考验，即使约伯和约伯三个朋友都是智慧之士，都仍然不能够突破这种传统的观念。所以有时候有些传统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我哋做牧者要不断讲解俾大家去明白。嗱，约伯受苦佢唔明，系咪？约伯嗰三个朋友都唔明，因为佢哋一直以嚟有个观念，有一个神学嘅前设，就系义人系唔会受苦嘅。呢一刻约伯受苦，约伯就明啊嘛。咁约伯嗰三个朋友就好简单啫，义人唔应该受苦嘅。而家约伯你受苦，好简单嘅结论就系约伯你不是义人了，所以约伯就很痛苦。跟着就说不是啊，我去周济穷人啊，不欺压人的，就算我富有都好，我都是很敬虔度日的。那约伯的三个朋友呢，在约伯记不断跟他讨论，成讲很多东西，其实讲来讲去都是几个重点的，就是说就那如果约三朋友怎么说，继续定他的罪，就算你周济穷人都是假的，假冒为善的虚伪。跟住约伯就继续叫痛苦，佢唔系，我话我都同即系我都同我嘅眼睛立约啊，唔眷恋别人嘅妻子啊，即系证明佢自己要表达咧，我系表里一致噶啦，我系真诚嘅咁样。咁但系约伯嗰三个朋友仍然系唔信佢，总之就定佢有罪，所以就令到咧约伯苦上加苦，本身已经苦啦，人哋唔理解就更加苦。嗱，呢个就约伯记里边啦。最后神揭示嘅时候，神都冇定约伯罪，系咪啊？神只不过话佢嘅作为好，冇办法能够去明白嘅啫。于是乎咧，约伯就降服落嚟啦。甚至乎神都话：你哋议论我嘅，不及我嘅仆人约伯议论的为是啊！甚至约伯要为佢哋咧嚟到献祭啊，求神宽恕佢嘅。嗱，你就体会到啦，原来一直以嚟咧我始终都系咁讲。我哋心底里面会唔会有一种嘅观念呢，都仍然觉得呢主所爱嘅人呢，只要我哋真心去爱神，神爱我哋呢我哋就唔应该病了嘅。即係会唔会有呢种嘅情况，就唔应该遭遇咁样嘅。呢个我值得我哋老师上基督教嘅信仰係完全超越黄大仙嘅色彩，超越一啲传统嘅观念。圣经都话主所爱嘅人病了，但呢又可以掟翻转嚟讲，但病咗嘅人仍然系主所爱嘅。你有冇呢个信心去相信、去明白呢？亦都掟翻转，我哋可以咁讲，即使人落喺一种逆境、艰难、痛苦里边嘅时候，我哋相唔相信我哋嘅神 仍然是爱我们，这个就超越一般常理那种的观念了。让我们认定主所爱的人会病了，但病了的人仍然是主所爱的。这个是其中超越理性信仰其中一个信仰的特点。好，第二个特点就经文里面很多，就刚才主席帮我姊妹帮我们读出了五到六节和第十五节。第五节那里说，主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认住了两天。嗱，呢度我更加要強調就係蘇萊愛，即係一直都愛嘅，唔係愛下唔愛，係一直都愛馬大和他妹子。仲要加多一樣嘢，並他啊和他妹子並拉撒路，即係話佢可以愛馬大瑪利亞，唔愛拉撒路，咁咪乜嘢都可以唔理啦，係咪？但佢仍都同樣係愛啊並拉撒路，而且第十六節更加話。听见拉撒路病了，即是说他听到收到的。有时听不到，即是举例那就另一回事啦，是不是收不到的时候你就没办法有很多的回应的。但圣经都讲到明是收到的。听见拉撒路病了，但跟着那个作为呢就很奇怪了。之后怎么样，就在所居之地认住了两天。即是什么意思啊，听到之后都完全没有反应。继续咁样嚟到做嘅，嗱，各位弟兄姊妹啊，举例啫。如果有一日喺当中，我哋做牧者嘅收到弟兄姊妹叫晒救命，啊，边个就嚟好严重啦，啊，有事情啦，即系等等。但系你思考，完全冇举动啊！我坦白讲句咧，嗰个人唔死咧，嗰个牧师都一定死，俾人闹死啊！大家你明唔明白啊？呢个咧系必然噶嘛，系咪？你是爱那个人，你一定会有举动等等的。所以呢，透过这件事情里面呢，我更加想讲另一样东西呢，就是我们信仰有一种的特色呢，有时候超越常理的作为，不是我们那么容易去理解的。在当中甚至乎呢，这里这么讲主耶稣第十五节之后对门徒都有略作解释。那个解释就是说，我没有在哪里就欢喜，用到这个字，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即是你为这班门徒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然之后呢，到了一段时间呢，我们才可以往他那里去。这个是一个呢超越常理的作为。因为呢，你可以这么说，因为当他去到的时候呢，如果经文里面呢，之后的经文里面去到的时候已经是第四日了。即是换句话说呢，你可以这么理解，你计一下他 去到的地方四日。如果他听到的时候不拖那两日，大家就觉得他赶不赶到去啊？其实有可能赶到去的。日夜兼程啊，日又行夜又行，可以啱啱赶到去的。你有时想想是不是，即是同埋好赶急的时候。但主耶稣就没有，拖了两日，然之后好慢慢才去。所以去到平均的速度，所以去到就死了四天了。为什么要强调四天呢？这里都要略解释一下。释经书里面都有解释呢，就在当阵时他们有一个观念，当人死了超过三日之后，去到第四天呢，即是说那个人可以叫做 certify 了，肯定完全死了，没得再翻生的了，即是只可以这么说。这个是当时他们的观念来的，即是不代表是正确，但是呢，主耶稣就刻意就是这样了，拖到他们觉得是没可能翻生的时候，主耶稣才去行神迹。这个呢就是主耶稣呢去刻意来到这样做的。即是换句话说呢，主耶稣很简单的事，超越常理的作为，有时候我们向神呼求等等，有时神都不即刻，未必会即时施予援手的，是等到最适当时候神才来到去介入的。这个有时候呢都神的作为非我们所能够想象。所以圣经都有一句说话这么讲，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好像约伯记都一样，约伯在这里叫救命的时候呢，神都没有即时向他显明的，直至到约伯宣泄完之后，神其实也都没有向他解释的，没有解释为何受苦的，只是显明神崇高的主权。同约伯讲，我量地界时候你在哪里呢？ 我做呢啲作为时候，你明唔明白呢？啊，神都显明只系纯粹去崇高嘅作为，佢嘅主权、无限嘅智慧。跟住约伯就降服落嚟，唔再多讲啦。有时候我哋愿唔愿意即系去体会，有时候有啲嘢唔明，但我哋都愿意降服落嚟呢。啊，当然我哋睇翻整件事就睇完圣经就明白神点解要耽误啦。因为是等到拉撒路真的死了，以致到耶稣先行神迹叫他复活嘛。如果不是呢，因为在当时来讲呢，因为班门徒对耶稣的印象或者等等呢，最多的期待是觉得耶稣是一位很伟大的医生，是吧？他能够叫瞎眼得看见，瘸腿的可以行走，即是等等。但那时耶稣还未行一件神迹叫死人复活，而呢件系当时一件其中一件，让耶稣去更加证明自己系一位死而复活、胜过死亡、死亡复活嘅一位嘅救主。啊，呢个系神超越常理，唔系按我哋人嗰种嘅常理嚟到出牌，而系按去崇高嘅智慧嚟到作呢件嘅事情。啊，头先石牧师 WhatsApp 俾我，佢叫我咧，冇限制嘅，啊，叫我可以咧，即系慢慢尽情嚟到讲。容許我在這裡都分享翻咧，好多年前家父喺當中咧，喺當中患病時候一個嘅經歷，係我親身去經歷嘅。容許我都用少時間同大家嚟到去講解一下。嗱，我想講咧，我信咗主都三四十年嘅啦，我中學生嘅時候信嘅啦，咁講。我後來咧，我信咗主一兩年嘅時候，其實我都開始好清楚，都好肯定自己去信主啦。嗰時候，喺嗰時候點樣呢？就後來咧就知道家父患上咗肺癌，而且已經係後期啊，甚至乎咧好似有個大餅咁大啊！我可以咁講，好似一個大餅咁大嘅情況啊。當我知道呢件事嘅時候咧，其實咧我當然唔開心，但我亦都認定一件事就係乜嘢呢？人都总会一死嘅，我都觉得系真，而系跟住我不断祈求一样嘢嘅啫，就系希望能够家父离世之前能够信耶稣，好合理嘅系咪呢样嘢？都好正常嘅。咁所以咧嗰段期间咧，我就当教会有一啲近亲嘅聚会咧，我就邀请爸爸去，咁甚至乎嗰时教会嘅牧师咧都刻意安排坐埋同一席咧，即系同我爸爸认识啊、接触啊等等。咁慢慢接触咗之后咧，甚至乎有一次咧就教会的牧师就刻意来屋企来到探访我爸爸，跟我爸爸来到认真讲一次福音，很认真单对单来到讲。不过那次讲完的时候，我爸爸因为一直以来都是拜开祖先传统的观念，他始终就很多谢牧师来探开，但是对于信仰他就是未通，所以他都未信这样，都没办法了，我继续为家父祈祷啦。咁我记得咧，后来咧，家父嘅情况点样咧？癌肺癌后期咧，就算做完手术、电疗等等咧，后来都扩散到全身，甚至上埋个脑啦。我好记得咧，系嗰日咧，有一日咧，因为我哋都控制唔到啦，因为点解咧？要我亲手推轮椅推家父入翻医院吓。啊，嗰日黄昏嚟噶，我推入医院，同埋我心里边都知道，佢今次入医院咧，佢应该出唔到医院嘅。因为去到医院嘅时候咧，甚至乎咧，医生问佢知唔知呢度喺边度咧，我爸爸都搞唔掂喺边度嘅。问到底系早上定夜晚咧，佢都搞唔掂，开始乱嘅啦。咁我送完去医院之后，我翻屋企咧，第一时间就打俾教会牧师，我就期望佢一样嘢，可唔可以第二朝尽快去医院咧嚟探我爸爸，希望我爸爸咧真系唔好即系离世之前啦，可以咁讲咧，都仲有机会听福音信耶稣。我话俾你听，我嗰晚咧，嗰时个年代咧冇手机嘅，我嗰晚瞓觉时，我成日望住个电话，我最惊个电话深夜时候就响啊！呢叫午夜凶铃啊！大家你明唔明啊？即系电话响就梗系医院啦，讲一啲唔好嘅嘢啦，好惊嘅。我记得嗰时系夏天嚟嘅，因为点解我会记得咧？我就嗰晚我成晚都好紧张，瞓唔着觉。我人生里边冇乜咁嘅经历嘅，就系可以话咧，我系断断续续。祈祷都差唔多冇乜瞓觉咧，断断续续祈祷到天光，跟住就扑扑出去吓嚟到探我爸啊，集合埋啊教会牧师啊执事，跟住去探佢。 我仲记得点解夏天咧，因为我祈祷到出汗，好紧张，跟住就冲凉，冲完凉又翻翻嚟，再祈祷又出汗，又冲凉，即系咁样嘅，断断续续瞓唔着觉嘅。嗱，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我咁讲，你会觉得到第二朝咁祈祷法，到第二朝去探家父嘅时候，你估有咩反应啊？都应该信啦，系咪？但我话俾你听，我去到时候咧，我爸爸咧嗰时好清醒，讲咗一句咧好有智慧嘅说话。因为嗰时牧师探佢，佢就话：阿黄先生，只要你愿意信耶稣咧，甚至可以喺床边为你举行洒水礼嘅，即系帮佢嚟到受洗噶啦。我爸讲，跟住讲一句说话，佢话得福，信耶稣唔可以逼嘅。你明咩意思啊？信耶稣唔可以逼嘅，即系佢觉得嗰一刻咧，我都仍然逼紧佢。啊，呢个说话好真实嘅。于是乎个牧师都觉得冇嘢讲啦，佢话阿黄先生，只要咧你能够相信咧，你讲四个字，主啊救我就可以噶啦。因为圣经都话，凡求告主名嘅就必得救啊嘛。我始终唔信喎，咁都冇办法啦，咁但系我话俾你听咧，我都唔明啊。我话听嗰一刻搞错，我只系按神嘅旨意祈祷，爸爸信耶稣嘅啫。我亦都唔系话要爸爸一定会完全康复啊。我都唔系求呢啲啦，系咪？都应该按神嘅旨意嘅。咁我话俾你听咧，跟住就好奇妙啊！奇妙就在于乜嘢咧？就后来咧，慢慢咧，我爸爸个病情可以稳定喎，即系。屋企人就话咧，应该啲药帮到佢，但我仍强调系祈祷帮到嘅。我爸爸慢慢个病情越嚟越稳定，稳定到一个地步咧，佢可以出翻院。出翻院嘅时候咧，我话俾你，就算出咗院咧，我都唔敢再提爸爸信耶稣。你知越讲咧，会越反感噶嘛，会抗拒嘅。我系记得有一日，即系下昼啊，我想孙我个样俾你大家嚟到睇先啊。啊，食紧饭嘅时候。我仲好记得嗰刻咧，我都冇提过信耶稣。喺日下昼食饭，我喺度，我妈喺度，我爸喺度时候，突然间我谂住咧夹住条菜，擘大口想挤落口嘅时候，我爸突然间突袭我，佢就讲一句说话，之前冇讲任何嘢嘅。我话仔啊，我都考虑得七七八八，我决定信耶稣。但我想话听嗰刻个举动系咩咧？我擘大口想食条菜心挤落口嘅时候咧。我 O 咗个嘴，擘大咗，定镜有 0.5 到1秒系唔识有反应嘅。你明唔明啊？意思啊？原来事后我再问清楚，我当好似当听唔到，我再问翻我爸咩事，佢再讲话，我都决定信耶稣啦。原来我爸咧，佢一直喺度谂紧嘅，思想挣扎，同埋跟住佢话咧，你叫教会牧师嚟帮我洗礼啦，同埋佢跟住佢就同我妈讲。佢话第日咧，我嘅身后事咧就用基督教仪式啊，你哋就听晒德福讲点样安排啦，唔好令德福咁难做啊，佢系咁讲嘅。后来我即刻扑，跟住冇几多，即刻叫牧师嚟啦，帮佢嚟到再清晰咩叫信耶稣啦，帮佢为同埋喺家人嘅面前、屋企人面前咧见证，然之后举行呢个洒水礼。冇几耐，我爸先翻天家。嗱，各位弟兄姊妹，我想讲呢件事系咩意思呢？在我有限的头脑，当时我的想法是什么呢？我那晚断断续续地去祈祷，我只是知道，我只是期望一样，我爸可以这么说，好像粤语长片那样，只要他那天不断气，去到那一刻，阿爸你愿意信耶稣，你点头，跟着回天家呢，我觉得已经很戏剧性了，大家你明白吧？我都收货了，但在神来说呢，却不是，他要让我爸爸很清晰出埋院，家人面前不断讲佢真系信耶稣，喺家人面前见证洗礼之后，然之后先至翻天家。呢、这个系岂不是更大嘅见证？嗱，各位弟兄姊妹，我尝试去讲呢个嘅事例啊。当然有啲嘢我哋经历嘅事情，有啲嘢系我哋解释唔到嘅，有啲可以解释嘅，好似我爸呢件事，即系圣经话我哋而家好似模糊对着镜子观看。有啲嘢可以明，有啲唔明，但到嗰日会全明白，一定会完全明白。你有冇呢个信心咧？唔明嘅嘢都仍然去相信神咧，呢、这个好重要。嗱、同大家嚟到去分享咧，一段嘅说话咧，系英文嘅，我都系翻译翻出嚟啦，我觉得系好有意思嘅。我再揿落去。 就係英文有一句説話咁講，佢話基督教最大嘅神蹟唔係叫瞎眼嘅人得康健，而係叫瞎眼嘅人佢仍然瞎眼，但係佢仍然瞎眼，但佢能夠開聲讚美神，呢個豈不是更大嘅神蹟？嗱，呢個我都要解釋話，一個瞎眼嘅人突然間今時今日瞎眼嘅人要醫好佢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噶，但係突然間舉例，佢突然間俾雷劈，劈唔死，跟住仲睇到嘢，未信人都話。话你应该要汤鸡还神啊！即系举例可能咁讲啊，系咪啊？一个瞎眼嘅人，佢仍然系瞎眼喺难处里边，但佢仍然能够去开声，即系嚟到开声嚟到赞美神，呢个岂不是更大嘅神迹？一啲落喺苦难里边嘅人，你都唔明白点解佢仍然去感谢神，去信服神。我觉得呢个就系已经系超越常理嘅作为。神好多时都唔系净系要我哋咧喺幸福快乐时候去赞美神嘅。同样，我哋喺难处逆境里边，我哋仍然归荣耀俾神呢，可能呢种信仰嘅生命嘅特质更加吸引啊！求主帮助我哋，与我哋明白基督教嘅信仰，一方面超越传统嘅观念，同埋我哋要服落嚟，明白系有时系超越常理嘅作为。呢个第二个特点。好，第三个特点就呢段经文里边，我哋再睇落去啦。嗱，呢度都讲啦，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啦。头先我解释咗啦，4天之后肯定 certify 啊，真系唔会可能再复活噶啦，咁样嘅意思啦。好啦，跟住我哋睇下咧，经文里边21节同埋32节，我哋留意下马大同玛利亚两姊妹讲嘅嘢，大家试下找不同，马大、玛利亚两姊妹讲嘅嘢有冇唔同噶？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玛利亚跟住扑到过去啦，俯伏喺耶稣脚前就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找不同有冇？答案系冇嘅，系完全一样嘅，完全冇分别嘅。嗱，因为好多时候唔知大家有冇呢个传统一啲前设嘅观念呢，系觉得呢玛利亚系属灵过马大嘅。我都会有嘅。因为受主咧，圣经里边话玛利亚用香膏膏耶稣啊嘛，亦都主耶稣曾经赞过。玛利亚得到上好嘅福分啊嘛，马大就为事务烦乱啊嘛，即系等等。但系想讲，当佢哋面对兄弟拉撒路病逝呢件事呢，马大同玛利亚系完全一样，冇分别嘅。佢哋嘅回应都系一模一样。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嗱，我就同大家嚟到去讲一讲啦。呢句说话到底马大同玛利亚有冇信心？你哋觉得有？定冇不过即系隔咗好远啊！嗱，我话俾你听咧，只要你答有，我都话你啱；冇，我又答你啱。你唔答就唔啱啦，即系你唔要留心听到嘛，有啲反应啊嘛。你唔答就当你唔啱噶啦。总之你答就得，因为咧，其实某程度上都有信心嘅，系咪？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某程度已有一定嘅信心，但系想讲超越理性信仰，第三个重点就系。超越已有嘅信心，有时突破我哋应有嘅信心，再让我哋继续嘅尽心，以至我哋真信确信喺当中。嗱，大家嚟到去谂咯，事实上你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嗱，呢种嘅信心，某程度系有嘅，不过信心呢系受住时空嘅限制，同埋有个若字嘅，若字就表明呢种信心系有条件嘅。嗱，如果咁呢，神如果你咁呢。我就信你啦，即系 conditional tense 嘛，英文讲咁有时候我哋系咪咁样规限咗神呢？而且受住时空限制嘅信心，点解啊？因为早在佢有时限嘅早在即系有时间嘅规范，这里就有埋地方嘅规限呢、这个大家都留意啊！今时今日我见都有弟兄姊妹尽量翻到教会里边去实体聚会啦，亦都见到有啲长者啦，或者其他弟兄姊妹有特别嘅缘故。喺网上崇拜当然我哋大家都明白，我都仍然鼓励大家尽量实体崇拜呢个真嘅。但有时有其他一啲好嘅理由，就算我都系啦，我唔可以飞到嚟你哋呢度嚟到聚会噶嘛就嘅时候神会明白嘅只要我哋同心异地都可以一同敬拜主嘅，你同唔同意啊？神是个灵啊嘛，拜他必须用心灵同诚实嘅啫。咁所以有时候咧，我哋咧都要突破。超越時空限制嘅信心，係嘛？就真係有合理嘅理由， 就算喺家里面去敬拜主，真心诚意咧，我相信咧，如果系真嘅时候咧，啊，可能就算翻到啊，对唔住啊，翻到教堂里边嘅，可能瞌紧眼瞓嗰个咧，啊，都神都悦纳喺家里边嗰个嘅，啱唔啱啊？即系如果咁讲，所以我哋咧要明白啦，即系受住时空限制嘅信心，呢个系有，但系有啲限制。第二就受住死亡限制嘅信心。嗱，坦白讲句咧，我觉得咧，佢话主啊，你若早在这里，兄弟必不死咧。我想讲佢有冇信心，其实有信心，而且个信心都好大嘅。会唔会？其实当时马大、马利亚佢哋两姊妹都成日都可能已经同人讲，大家唔使担心嘅。主耶稣同我哋好熟嘅，佢经历过主耶稣，即系见过耶稣嘅叫瞎眼嘅得康健，瘸腿嘅得医治。佢万可能安抚身边啲人，唔使担心。只要耶稣讲到嚟，我兄弟未死咧就得噶啦。有可能系咁嘅，所以佢哋两姊妹系咁讲啊。只要早嚟到就得噶啦。但系佢哋嘅信心系一条底线。就系咩呢？就系、是、突破唔到，就系受住死亡限制嘅信心。就系佢哋可能有个观念，就系只要主耶稣嚟到嘅时候，嘅时候呢，我嘅佢哋嘅兄弟就一定唔死。但系一旦拉撒路真系病逝啦，嗱，佢哋嘅信心就崩溃咗啦，一切都绝望。原本呢个说话可以咁样讲嘅，即系呢。其实都系一个信心嘅宣告，对新朋友讲啊，大家唔使担心啊，即系我兄主能够嚟到呢度咧，我兄弟必不死，可以一个信心嘅宣告。但当佢嘅兄弟死咗时候咧，佢呢刻讲呢番说话，对住主讲嘅咧，就唔系信心嘅宣告，系一个反面嘅一个埋怨啊。那个讲法可能掉翻转个语气就系、是、主耶稣啊，点解你唔早啲嚟啊？早啲嚟，我细佬就唔会死啦。完全系两回事嚟噶啦，系咪？佢哋就系受住死亡嗰条底线限制，以致到佢哋就崩溃咗啦。对神甚至掉翻转，唔系有信心，系反而系抱怨啦。啊，呢个系好真实嘅。但若我哋明白我哋嘅信仰系点啊，就算死亡都唔能够限制我哋嘅，好似圣经话喺临前啊。感谢神使我哋喺主耶稣里边去跨胜呢一切嘅。坦白讲句，弟兄姊妹，我哋会唔会预备好啊？我哋都会明白，其实每个人我哋都系朝向预备好进入永恒嘅。大家明我讲咩嘛？我哋都有心理准备，我哋每个都系嘅。当然我哋喺当中唔系话讲啲唔吉利嘅嘢，牧师，但系我哋都必然。系嚟到咧，去朝向永恒嚟到面对主嘅，我哋有冇呢个信心呢？嗱，我哋再留下喺主耶稣同马大嗰个嘅对话咧，其实你就睇到佢真系受住理性嗰个规限限制咗佢嘅，因为咧21节就话主啊，马大就对耶稣讲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咩？跟住马大继续讲话，佢话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嗱，马大嘅信心好犀利嘅，佢咁讲嘢吓。不过我想讲马大有少少似彼得嘅，有时讲完嘢佢都唔知自己讲乜嘅，因为太快啊。佢讲呢个说话，跟住耶稣咪讲咯。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我系用紧和合本啊。头先大家读嘅可能系读紧即系修订本啊。但系意思咧呢度想讲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咧。如果大家读英文嘅圣经咧，你留意一个时式咧，系讲乜嘢咧？系现在式嘅，即系主耶稣讲呢番说话，你兄弟现在将会复活。当耶稣咁样同马大讲嘅时候咧，马大咧初初系咁讲嘛，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答应咗佢嘅祈祷噶啦，跟住马大反而唔信啊，佢即刻吞啊。马大就话：我知道在末日复活嘅时候，他必复活。大家你明唔明啊？即刻咧，佢都接受唔到啊！佢即刻褪啦将来啊，新天新地嘅时候咪会复活咯咁样。嗱，呢个咧就系当时马大跟住耶稣就继续讲啊。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嘅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亦都系讲紧话你兄弟。其实呢段经文咧就系讲到系咩即系生命信我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亦都系指。呢项凡活着信嘅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亦都系指向咧马大将会复活嘅，即系拉撒路将会复活嘅。 跟住馬大咧，佢就講咯喎，嗱，你睇馬大跟住同耶穌嘅對話咧嘅時候，啊，呢啲完全係聖經嘅説話嚟嘅。佢點講啊？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嘅兒子，就是那要臨到世界的。馬大說了這話，就回去暗暗叫他妹子瑪利亞來，說夫子來了，叫你。跟住咧，瑪利亞嚟到嘅時候咧，啊，你就體會咧，跟住亦都係瑪利亞繼續講係咩？主啊，你若早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即系话马大明明耶稣讲乜嘢啊？如果主耶稣再暗示，唔系暗示系明示咧，拉撒路跟住会复活，然之后跟住马大应完主啊，你系基，我信你系基督，系永生啊，系永生神嘅儿子，系要临到世界来嘅。如果佢理解到，佢跟住叫马大嚟咧，啊唔系跟住叫佢妹子玛利亚嚟咧，玛利亚应该系乜嘢咧？佢应该系谂住嚟到系见拉撒路复活呢件事。但系马大接收唔到，系嘛？你明唔明啊？所以佢叫玛利亚嚟，玛利亚讲亦都同一个说话：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嗱，我想讲，大家都觉得有冇搞错啊？马大唔明噶，点解啊？唔好咁讲，其实好多时门徒喺福音书里边，主耶稣讲好多嘢咧，啲门徒都唔明噶，后来先事后先要明噶嘛，咁我估我哋有时都系咁样，我哋面对一啲事情，即系神应允我哋嘅时候咧。甚至乎咧，你都唔敢信嘅，有时候会系咁样啊，会系好真实嗰个嘅事情嚟嘅。嗱，呢个就系咧超越神，就系要让马大、马利亚去突破佢哋已有嘅信心，去到一个真信确信嗰个嘅境地。嗱，想同大家举一个例子就真系最后就佢哋经历佢兄弟拉撒路死而复活呢个神迹咧。大家有冇见玩过呢个游戏啊？我称之为叫做信心嘅游戏啊，Trust Falls 啊，即系一个人登直企喺度即系登直企喺度，前边后边即系喺当中咧都登直前边一向前扑向后扑，前面有人可以向推翻你上嚟，后边嗰人可以推翻你上嚟。嗱，坦白嗰个喺前边扑嗰个咧冇问题嘅。因为你睇到前面嗰个人啊嘛，你唔会担心嘅，有乜嘢你手可以揿地啊嘛，向后扑咧，向后蹬直向后咧，挨咧，我话俾你挨少少都冇问题啊，但系挨如果力学上挨到某一点咧，要跌嘅时候咧，你就真系要靠后边嗰个人推翻你上嚟，如果唔系咧，你就劈啪跌晒落地下，大家明唔明白？因为你向后挨少少咧。你可以自己救到自己噶，你褪后两步可以救得翻嘅。但系挨到某一点过咗嗰个力学上嗰点咧，就要完全靠后边嗰个人啦。要信任后边所睇唔见嘅人，先至可以将你托翻起嚟。但我想讲，我哋嘅信仰有时候咧，神就要我哋有时要对我考验我哋对嘅信靠，正系要全面倒向睇唔见呢个神嘅施恩嘅手嘅当中。有时我哋讲信心咧，讲得咧系好肤浅嘅。你信唔信得过一家崇拜后，你可以出街食饭啦？梗系信啦，因为我有钱啊嘛，一定会信啦，系咪？呢啲唔系讲信心噶。到你一无所有嘅时候，你可唔可以完全信靠神咧？呢、这个先至系信心。马大、玛利亚。佢哋嘅信心都有嘅，信得过神能够叫瞎子嘅得看见，瘸腿嘅能够行走。佢信得过咧，拉撒路奄奄一息未死嘅时候咧，佢哋都有信心耶稣会医好佢。但神就要考验佢，要佢哋超越已有嘅信心，系让佢哋嘅兄弟拉撒路死咗4日，埋葬咗，甚至乎尸身都发臭嘅时候。耶稣先嚟到，显呢个神迹，医好马大，医好拉撒路，让呢件事，以至到更加证明耶稣就系嗰位胜过死亡而复活嘅救主，超越已有嘅信心。各位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哋，我哋再继续睇落去嘅时候，到41到46节咧，就系、是、讲及到主耶稣去到坟墓里边，然之后讲话。拉撒路出来，嗱、这个说话好紧要，我想讲，主耶稣系叫拉撒路出嚟，然之后佢行咗出嚟，跟住人就帮佢解开晒嗰啲嘅麻布，然之后就大家见证拉撒路复活啦。 因为去到有一日，每一个我哋去到新天，去到末日嘅时候，我哋每一个已死嘅人咧，系听到耶稣嘅说话就复活嘅。所以如果嗰日耶稣讲话死人复活咧，就全世界死人都复活嘅。但主耶稣系点名，就系叫拉撒路复活，所以拉撒路就出嚟嚟到喺当中嚟到去经历呢个嘅神迹啦。嗱，各位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哋。透过这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去明白信仰是有时候讲到尾呢，不是去解释的。讲到尾信仰不是有时很多东西要我们去明白的。我们有限的头脑明到很多东西。信仰讲到最后就是信的。超越理性的信仰不是违反的。但是你信不信得过我们这位的主，无论带领我们经历任何的事，神都是看顾着我们，引领着我们，让我们得着最好的益处呢。求主都帮助我们在整件事情上，我们能够去体会超越理性的信仰。时间都差不多了，不过容许我讲多一点点。其实这一堂道呢，应该是有两个主题的。今天跟大家讲第一个主题，叫做超越理性的信仰。同样另外一个讲题，我今天很简单讲完了，因为就是叫做超越感性的信仰。即是说我们感受不尽，在当中神那种的爱。超越感性的信仰都是讲《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大家你知不知道我讲哪一段的经文呢？都是这段经文里面的四个字，圣经里面最细最小的字，一字就耶稣哭了。这段经文里面嘛，身边的人又喊又成，跟着耶稣哭了。大家有没有想一个问题？掉返住或者不客气地说，耶稣基督做乜要哭呢？因为耶稣知道跟着他会行神迹叫拉撒路复活的嘛。但为什么耶稣哭了？耶稣那时候被人面对着至亲的人马大马利亚抱怨，问为什么你不早回来啊，早点来啊，兄弟必不死。耶稣就哭了。耶稣哭了是感受当时身边的人无助痛苦的时候与人同哭。大家明白吗？原来有时候当我们在难处里面可能埋怨着神的时候，其实神都爱着我们，同我们同哭同泪，一同去经过。超越感性的信仰，即是说你未感受到神的爱，神都爱你。或者你感受到神的爱可能是千万分之一的，但耶稣哭了，耶稣都爱我们，体恤我们那种的情况。超越，所以今天讲完了，超越理性的信仰和超越感性的信仰，不是要追求的事一定要完全明白，我们有没有信心信得过呢？当然最终我想讲，圣经都话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要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这个是真的，但我们又掉翻转，让我们会不会都掉翻转？有个定义就是什么呢？今天所讲这堂道讲三个重点：超越传统的观念，超越常理的作为，同埋超越我们已有的信心。但我觉得更加重要一样嘢就是什么呢？我们会掉返转，有个坚定的信念，就是让我们无论落在什么光景，我们都能够在当中呢，去来到去在当中去活出信仰。 无论什么光景，我们都信得过神，以至叫神也都在我们身上将他荣耀彰显出来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即正如我刚才所说，基督教最大的神迹不一定是叫瞎子的人得看见，瞎子可以仍然是瞎子，但他能够开声赞美神，这个岂不是一个更大的神迹？愿意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信仰是超越理性的信仰，有时也都让我们学习，我们要活出超越理性的行为的见证，无论好不好，我们都懂得归荣耀给神。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祈祷好吗？我们恳求恩主帮助我们，愿意你的话语来到在当中造就我们。人 真系有讲完嘅时候，但系神嘅话语可以喺我哋心灵里边，佢历久常新嚟到激励我哋。可以今时今日，可能我哋面对一啲嘅困惑，有啲嘢我哋都唔明白嘅，愿意透过今日主耶稣叫拉撒路复活呢、这个呢件嘅事情，让我哋明白，纵然唔明，但我哋都仍然去相信，去持定相信我哋嘅神。求主施恩帮助引领我哋。我哋诚心嘅祷告，求天父你垂听，奉耶稣基督嘅名字，阿门。